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释放你的武魂真身和领域，水火相克，你的气息小白又很熟悉，只要他在附近海域，一定能够感受到的。我帮你将领域范围扩大。 好。 自从服用了十首烈阳蛇内丹之后，在他眼中，唐三不只是兄长，同时也是恩人。他知道唐三不喜欢他记着这些，所以就隐藏在心中。胖子内心之中早已经决定了，未来唐三在什么地方，他就在什么地方，唐三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七首火凤凰出现在空中时，就连太阳也不禁为之失色，绚丽的尾焰令天空蒙上了一层橘红色的光彩。当马红俊控制着自己的武魂真身漂浮在半空时，他的七首火凤凰领域开始释放，一圈圈金红色的光芒飞快地扩散开来，灼热而爆裂的气息从天而降，不但令空气中的温度随之提升，同时也渲染着周围的一切，展现着凤凰的威严。就在这时，唐三的双眼亮了起来，两道深蓝色的光彩悄然而出，两道光芒在空中合二为一，直接落在了胖子的眉心处。刹那间，胖子身上释放出的只能覆盖直径300米的领域骤然暴增到1000米，而那金红色的光芒也变得更为凝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光罩出现在海神岛外的海域上空。恐怖的威压令平静的海水开始了轻微的沸腾，海面上已经有海魂兽冒出头来，可看到空中那恐怖的威势，却丝毫不敢有攻击的念头。唐三帮助马红俊增幅的是他的精神力，他的精神力就像紫极魔童达到的最高境界一样，带着那浩瀚之力柔和地涌入马红俊的精神世界中，刺激着他的精神力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疯狂地吸收着空气中的火元素，转化为凤凰之力扩散开来。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却是极难的，如果不是唐三的精神力要比马红俊高出太多，根本无法做到。毕竟就算马红俊再信任他，精神世界遭到入侵，身体本能还是会反抗的。可现在他的精神力在唐三那浩瀚无边的紫极神光注入下，却连反抗都做不到。而唐三自己也很清楚，正是因为紫极魔童突破到了浩瀚境界，自己也终于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正面挑战任何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了，哪怕没有第八魂环也是一样。随着胖子的领域扩散开来，没过多久，逐渐沸腾的海面上，一个个三角形的白色背鳍开始出现，沸腾的大海重新变得平静下来，至少数十头魔魂大白鲨露出了他们的背脊。作为海神岛的守护者，骤然遇到来自空中的挑衅，他们又怎么会没有反应？没等唐三和马红俊开口，近30头魔魂大白鲨同时抬头，一圈圈圆形的光波释放开来，朝着唐三和马红俊二人奔涌而去，正是小白曾经施展过的绝望光波。尽管眼前这些魔魂大白鲨远不能和小白相比，但此时他们却胜在数量众多。同心协力发动攻击之下，大范围的魔魂光波锁定在唐三和马红俊身上。胖子虽然在武魂真身状态下，却依旧是一阵战栗。眼下这些魔魂大白鲨恐怕都是万年级别的。唐三却并未在意，静静地看着下方升起的光纹。他抬起右手按上了自己的眉心，顿时以他的头部为中心，强烈的深蓝色光芒瞬间奔涌而出，宛如浪涛一般剧烈地涌动着下压。那所有光波在遇到这起伏的蓝色能量后，都立刻悄无声息地消融了。同样是精神能量的攻击，双方却没有任何碰撞，感觉上倒像是魔魂大白鲨群发出的绝望光波被唐三释放的蓝光给吞噬了一般。 我们是小白的朋友，并没有恶意，只是有事情找小白，麻烦各位通知一下。 这句话唐三并不是开口说出的，而是通过他所释放的那片波浪般的蓝色光芒传递出去的。 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情况，他现在却能够轻易做到。经过这些日子的研究，唐三发现自己的精神力确实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这个层次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但他却发现了很多妙用。比如同等层次之间的交流，就像他和海神斗罗波塞西那样，还有眼前这种将自己的思想通过精神力传递给精神能力远逊于自己的人。这并不是交流，而是把自己的精神思想强加到对方脑海之中。当然，这种强加自然也能够转化为攻击。如果说以前的紫极神光是单体攻击的话，那么现在他这达到浩瀚境界的紫极神光就可以进行范围性攻击，而且攻击的威力要比以前的单体还强大。精神力更多的妙用唐三还在摸索，但他可以肯定，紫极魔童提升到浩瀚境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绝不逊色于武魂真身。他那释放的蓝光已经不只是之前的紫极魔童，同时还融入了瀚海乾坤罩的能力，瀚海狂涛。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与瀚海乾坤罩融合之后，就相当于他的紫极神光与瀚海乾坤罩原本的四个能力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唐三不敢肯定目前自己头骨的等级，毕竟就算是十万年魂骨也只不过能拥有两个技能而已，但他现在却是实打实的四个技能，这还不算精神力增幅后本身的妙用。感受到了唐三传达的意思，海中的魔魂大白鲨都有些不安。唐三强加到他们脑海中的精神力，虽然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压力，可却突破了他们内心的防线，所有的魔魂大白鲨都放弃了攻击，掉头潜入海中。 成了，你收回武魂真身吧。 三哥，你 怎么不认识了？为什么这么看我？ 三哥，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深不可测，你究竟有多强大呀？ 你想这些干什么？不论我的实力如何，你也都是我的好兄弟。刚才那只是精神力的一种释放方式而已，借助了瀚海乾坤罩。 反正以后我都是跟你混，你越强大才越好，做你小弟也有面子嘛。 正在两人说话的功夫，脚下海水再次波动，小白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巨大的杀手露出水面，有些惊疑不定地看向唐三。从族人们那里得到的消息令他有些难以置信。 此时看去，唐三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啊。难道说，一共才一年多的时间不见，这家伙又有什么奇遇不成？ 小白白。 哼，小白白也是你叫的吗？那是海神大人对我的专属称呼，你们这些人类可不能这么叫。找我干什么？ 小白，你不会明知故问吧？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第四考和你有关？ 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通过考核的时间只有一年，就算继续修炼，自身实力也很难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内再做出什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打算早一点完成这个任务。 邪魔虎鲸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都是大海中极其凶残的家伙，除了深海魔鲸王能够对他们产生一定震慑之外，在大海之中这些混蛋一向是横行无忌的。 那这邪魔虎鲸究竟强大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想来你口中这些混蛋和你们魔魂大白鲨一族关系也不会太好吧？ 好，当然很好，我弟弟就是死在邪魔虎鲸王口中的，如果有能力，我早就将那玷污了大海的家伙彻底毁灭。在我们海魂兽中也是分等级的，整体来说，我们魔魂大白鲨与深海魔鲸、邪魔虎鲸都属于海洋中食物链最顶级的存在，但实际上我们三者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距。深海魔鲸无疑是最为强大的，但这个族群数量却极少，都是单独生活，而且深海魔鲸十分懒惰，一般只会在水下 张开他们那傻瓜似的大嘴，等着食物送上门。而除了深海魔鲸以外，最强悍的就要数邪魔虎鲸了。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那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确实比我们要强大一些。邪魔虎鲸是一种极为嗜杀的海魂兽，就算是深海魔鲸王也不愿意轻易招惹他们，因为邪魔虎鲸乃是群居魂兽，几乎没什么天敌，所以他们的数量相当可观。这些玷污了海洋的家伙在大海中是肆无忌惮的，哪怕不需要食物的时候，他们也会不断的杀戮，遇到任何生物都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撕碎。任何海魂兽对于他们都充满了憎恨，只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强悍，没有人敢前去挑战而已。距离我们这里大约500公里外就有一个邪魔虎鲸群，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几乎每过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我们两个族群就会发生一场圣战。 你们输了？ 每一次我们都是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不敢靠近海神岛，怕引发海神大人的怒火，恐怕我们这个族群早就不存在了。 既然我们要面对他们，小白，你说说邪魔虎鲸的详细情况吧。 成年的邪魔虎鲸身长在20到25米，它们有着强壮的体魄、尖利的牙齿以及强大的各种技能。一只邪魔虎鲸足以与我们两只成年的族人打成平手。这些凶残的家伙从来不会留下活口，只要占据了上风，就必定要撕碎对手才行。邪魔虎鲸族群的总数量大约也在300头，成年的大约有200头的样子，和我们差不多。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生育能力不如我们了，否则的话他们的数量会更加恐怖。可以说，如果是由邪魔虎鲸王带领的话，他们这个族群已经拥有挑战深海魔鲸王的资格了。当然那也可能引起他们的族灭，因此他们才始终不敢真的进入深海魔鲸王的势力范围内。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